两所院校也都是中国最顶级的音乐院校，我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大家有志向去从事音乐行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学子们，在今天如果对于相关的专业感兴趣，一定不要错过。但是呢，我们先不说这个招生的问题，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市教委成立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在各区设立工作站。 今年共有238万人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比2017年增加37万人。 北京市首届青少年陆地冰壶邀请赛近日开赛，20支代表队参加。 一起来关注详细的信息。那么在10号，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科院、北京银行主办的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启动仪式及特色班级文化建设展示活动在北京育英学校密云分校举行。市教委将充分发挥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北京市中小学班主任队伍的专业能力和育人水平。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银行联合成立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工作室，并在各区设立工作站。 石景山区2016至2017学年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总结会近日召开。石景山区教委副主任于秀云透露，在中高考改革的背景下，石景山区已经通过课程设置、师资和场地等资源的统筹整合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同时，石景山区已经引入大数据记录初高中学业成绩，未来还将尝试跨校走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据了解，由于石景山区学校分布相对集中，比较容易开展学校之间的交流，未来将会通过跨校走班的形式共享区内优质教育资源。目前石景山区正在开展有关跨校走班的相关调研。 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今年共有238万人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比2017年增加37万人。政治科目的考试中，19大报告核心内容频繁亮相，英语考试总体难度稳中有升。另外，根据反馈数据，今年考研最难的科目当属数学，考察非常全面，比较偏或者稍有超纲的题目也有涉及。那么对此呢，专家建议，目前已经结束初试的考生应尽快调整状态，准备复试，并做好复试难度增大的心理准备。而对于2019届考生，应尽早着手系统复习，不要偏科，特别是基础阶段。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有声媒体中心11号发布2017媒体关注度十大榜单，19大、共享单车、比特币等入选10大新闻热点，张莹莹在美失踪、江歌案等入选十大社会舆情。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榜单采用现代语言监测技术，提取国家语言监测语料库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语料约14亿字，内容包括8家主流报纸、20家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转写文本，以及4个门户网站的网络新闻，共计100万个文本。在海量的动态流通语料库中，经过统计计算，自动提取候选，最后人工确认得到榜单及其排序，完全依据客观数据。 认为同学家长没有正确处理孩子之间的矛盾，在学生家长微信群中捏造事实进行诋毁侮辱，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海淀区小学生小敏以名誉权纠纷为由起诉同学家长，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费10000元，目前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 据了解，去年11月，海淀区小学生小敏与同学小谢发生争执，事后呢，小敏向小谢赔礼道歉，但小谢家长不满学校及教师处理意见，对其进行了长时间侮辱谩骂，并在班级家长微信群内捏造并散播小敏在校内侮辱同学、随意殴打同学等不实言论。由于担心赵某继续报复辱骂，小敏已经停课在家。 日前，由北京市中小学生体协、北京市教育学会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研究会主办，中国冰壶协会支持，丰台18中教育集团、东城区少年宫、东城区安外3条等联合举办

人在精神层面，包括医学层面，包括心理层面， 嗯， 甚至慢扩散到整个身心健康 集体、嗯、 其实这个音乐都是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承认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有的人回避这个问题，觉得治疗完全是吃药的事情， 嗯， 或者治疗完全是一种在心理层面的人语言的干预、 嗯、 或者行为的干预，但是音乐的介入其实对这个治疗产生的巨大的作用是很大。我举个例子、 嗯、 同样一首歌曲， 嗯， 我们给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生病了， 嗯， 就是年龄很大了，给他去听、嗯、当他听到我的祖国是这个原来郭兰英的版本的时候， 嗯， 他血压就高了， 嗯，激动了， 他激动了，他想到了原来那个时候他就会血压高，哎呀，后来说是不好控制怎么办， 嗯， 后来我们给他听另外一个版本《我的祖国》，是一个柔和版的、嗯、哎，他也觉得很激动，但是血压下来了， 哎， 这就是音乐治疗的价值， 是这样的，就是 所以他血压下来是为什么，他因为还是同样的旋律，但是风格舒缓了，哎，这就效果就不错。 对，其实音乐治疗作为一种辅助的治疗手段，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对于精神类精神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医院里面，如果你去关注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类了，但是相关的专业人才确实不多。 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今年中央音乐学院也是在人数变化上，音乐治疗是多加了7个宝贵的招生名额， 服务社会嘛。 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还有一些朋友想去了解，比如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报考过程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年在录取方式上的变化，那今年原来呢是说各专业，17年的简章说各专业不能兼报，但是今年写到了除指挥系指挥与音响艺术指导招考方向外，其他招考方向不接受兼报，这是不是一个今年的一个特别的变化呢？二位谁来解答一下？那请袁老师。好，许处。 指挥和音响指导这个其实关联是非常紧密的。 嗯， 我们知道音响工程的这个音响指导啊，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录音师，包括一个实时的录音师和一个工作室的录音师。那么他确实需要具备对一个管弦乐队或一个巨大声场的一种驾驭能力。那么由指挥来作为他的基础课，那实在是太理想。 嗯， 也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觉得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嗯，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实际可操作的，这样培养出来的这种指挥人才，其实包括录音人才， 嗯， 他的这种听觉，他的音乐的修养，他的功底各方面，那是一个优秀录音师必备的。 嗯，其实呢也是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去报考音响艺术指导这个方向，因为他不仅仅学指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甚至比指挥要学的更丰富， 而且还管家未来很赚钱的、嗯、 啊，真的吗？ 为什么？因为国内有这么多大的剧院、嗯、所有剧院的演出都需要有人去现场录音， 嗯， 都需要有人去对现场调音，它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在这点上还是说起来，就是招生啊现在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呢都是从就业端出发，您听今天徐处讲，就是全都是啊，我们这肯定就业好，所以我们才招这么多学生。好了，那这个上半段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在下半段呢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艺考面对面的两所学校的招生咨询，这个中央音乐学还没说完，别着急，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继续我们的艺考面对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

徐处来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个是这个指挥系跟音响艺术指导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招生政策的一个变化，从就业端出发，确实是学了这个专业将来就业很好找，因为现在其实各地建的剧院也非常的多，那其实需要这样的一些全面性人才也非常的多。那么另外一个我发现的变化就是在17年的简章里没有写到考试曲目一经网上提交不得更改，那是不是这个中间出现过屡次更改的情况把咱们学校惹急了？ 这个倒也不是。 嗯， 就是每年都是在招生的过程中去思考， 嗯， 今年还有哪些地方是否存在于一些漏洞， 嗯， 或者是是否还有不太合理的，或者是是否有可以再改进的空间， 嗯， 那么其实在考试的时候我们都有规定很明确的曲目， 嗯， 你在这些曲目里你选择哪一个，这些曲目你选择哪一个，选择了以后呢，其实考官们并不知道，那考官现场会听他有必演奏的曲目，但是你如果临时换曲目了， 嗯， 那就怕出现是不是会有人有作弊的嫌疑， 嗯， 所以呢大家就把这种可能出现作弊嫌疑这种概率要给它降低，降到没有 漏洞才好， 哎，对，所以也算是一个堵漏洞，但是前些年基本上也没有发生过，只有发生过那种演奏的曲目不是我们范围内的， 嗯，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嗯， 那么现在是要求民乐系管弦系都有曲目设定了，嗯，那么你报的时候就填好我就演这个曲子了，那么其实对考官来说有时候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临时换曲子，嗯，对这个是很不公平的，对比其他的考生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那个公正公平嘛， 嗯， 所以我们就说曲目一经填报那就不要再改变了。 对，其实音乐这个艺术门类其实非常主观的一种评价的体系。 对， 好多我理解很多考生想去换曲目的原因是想抖个机灵，然后让这个考官能够记住自己，然后可能多加点印象分，但是你别忘了，因为跟你同时考的每年在器乐这块包括弦乐这块管乐这块是不是每年的人数也非常的多？ 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还是宁愿相信考生们都是怀着一个积极的态度，或者是一个善良的态度， 嗯， 去变更曲目。也许是自己觉得后来又后悔了， 觉得哪个练得更好。 对，但是呢，从规则上来说，我们还是要画成一个杠。大家谁都不要去变了。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底下也曾经聊过，这其实是一个考试的一个严肃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也是把大家有可能去想到说，那会不会这个音乐变更曲目会作弊这样的漏洞给补上。 对， 其实说到这个啊，我还是想就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呢，好多朋友啊，就是也真的是好多朋友都不能说少数了，好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哎，姚迪，这种像这个一考的时候，这艺术院校是不是特别黑啊？然后这个是不是都是打走关系走后门进去？为什么我知道有几个特别棒的孩子考了我没考上了？像这种事儿，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咱们正本清源的去跟大家聊一聊，好吧，徐处。因为比如说您是教务处的处长，按说这个在这个学校里边的职权还是蛮高的，而且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位， 但是服务部门， 比如说有的家里亲戚来了， 嗯， 哎，老徐啊，看你侄子今年也该考高考了， 嗯， 能不能帮忙去那个塞到咱们哪个系里边去，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 这种你说作为一个单位来讲， 嗯，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上， 嗯， 是不可避免会遇到这种 人情托啊， 这是一定会有的，嗯，但是我们有一点防范，就是在于第一是所有参与的老师比较多， 嗯， 而且老师打完分的成绩是要被我们在我们纪检审的监察之下， 嗯， 去随机抽取的， 嗯， 并不是所有的成绩都会成为最终的成绩的， 嗯， 而且评委也很多，还有一个我们请了国外的评委， 嗯， 去年请了11个， 嗯， 有欧洲的，有美国的，有俄罗斯的，这些国家的音乐学院的，有的是院长， 嗯， 有的是教授，他们的成绩是直接列入到成绩里边的， 嗯， 所以从去年开始这是第一步， 嗯， 我们觉得做到基本上成绩上从合理的排列上是做到了， 嗯， 那么如果还真的有个别的考生觉得自己成绩是不是和那个不太一样呢， 嗯， 我们也会复查， 嗯， 复查完会有另外一个机制来复查， 嗯， 比如说在由院长组织的一个 专家小组 审查机制， 嗯， 哎，他如果觉得这个确实这是好的， 嗯， 他没有进来，那我们会去重新去审核这件事情， 嗯， 如果觉得他确实就是不好的， 嗯， 那就算了， 嗯， 然后我们真的也会对老师有严格的要求，那么你的评价机制， 嗯， 如果和我们大家的评价机制不一样的， 嗯， 那对不起， 你以后可能就 不能 再参 加招 生，因为你的艺术的审美的观点和其他老师大多数老师不一样。 嗯， 那你不应该在我们的行列里。 哎，其实呢，我想跟很多的朋友们聊这件事，就是，大家你得想明白一点，就是其实现在学校所有的艺术院校，真的是所有的艺术院校的，绩检都非常的强，没有这个哪个老师，尤其是你觉得特别位高权重的老师，会为了你一个孩子， 对， 然后去丢掉自己这一份教职，而且是辛辛苦苦几十年，然后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耕耘得到一个教职，然后毁在你招你一个孩子身上。所以各位，那如果你认识这样的学校老师，其实少给他们添点麻烦，免开尊口啊，这个让 他们其实也帮不上忙。 哎，对，所以就老老实实让自己孩子好好准备，调整心态。哎，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招考的方式的变化，包括像是人数变化、专业变化。接下来我们将要请这个袁袁老师，因为作为招办主任，这段时间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么报名的时候遇到了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中央音乐学院的报名时间啊，是从1月4号到1月12号的晚上9点止。也就是说，在这些期间，大家已经纷纷非常踊跃的在报名，已经突破1000人了。然后这些考生呢，怎么说，非常的热情。在我们开始报名之前，已经在开始不断打电话问 咨询 什么时候可以报名。然后等我们开始报名之后，大家也是争先恐后。然后让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考生们真的是特别怕报不上名。所以每次我们不断的提醒他一定要检查清楚，先保存，跟孩子家长和孩子一定要看清楚， 核实， 对，核实了信息，个人信息也好，专业报名的具体的信息，还有曲目啊等等，一定要检查的清清楚楚，然后再提交。可是依然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们经常是一点击提交了，然后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老师 错了 错了。 嗯， 然后呢，这些错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老师我名字写错了。老师我性别写错了。男女错了。老师我专业报错了。老师我还没写曲目呢，我点提交了。所以我们招办的宗旨是服务考生。 是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线是帮助考生们解决一些确实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或者是我们系统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经常会被这样各种各样非常简单，实际上是完全可以在 规避的， 对，自己这个层面规避的问题，我们也是尽可能希望帮他们解决，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是消耗在了这样的小问题上。所以在此呢，我也是希望提醒家长还有考生们，一定要检查清楚自己的个人信息，尤其像高考报名号，是一个18开头的14位的报名号。这个报名号孩子们也填错，有的就是把自己在可能各个学校的学号也给我们整上来了。对，然后还有这个艺术类联考啊等等，一些大家也闹不清楚自己哪个号哪个号，这个你们要是不清楚可以跟我们打电话确认，包括这个艺术类联考的可以跟各省的省招办打电话进行一个确认，以免就是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有错误啊，影响今后的一些考试。另外还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照片啊，证件的照片，我们为的是准考证上面来用，也就是说希望是考试当天我们能够核实这是考生本人，但是爱漂亮的考生们经常会 P 照片。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审查时我们还要比对照片呢？因为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跟他这个证件照片，我们一看 不是一人， 不觉得是一个人。但是我们打过一电话之后，这个跟考生说啊，考生还觉得说我们就想好看点。那个我们说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进考场的时候千万别因为好看被我们的老师给拦住了，说这个你不是这个人，是你吗？经常会有这样情况，就是要进考场了，这个监考老师把这孩子给带到我们招办来了，让我们就是确认一下， 核实 一下这个身份到底是不是本人， 赶紧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 漂亮不漂亮在这个时候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您的照片除了在这系统上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看，以及进考场的时候比对看之外，不会对外公布的考生的个人信息。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别担心，咱们还是跟本人就是一样一致了最好， 越像越好， 越像越好。要不然的话，因为比如说您批的太狠了， 本来是一个国字脸，弄成一个锥子脸、瓜子脸，这个没办法了。 而且我们就是在核对考生的时候，主要是看这个大头照片，还有的人呢，就是这个上传是半身照片，但是一看这个头上面一切，就是脑袋是不全的，然后身子恨不得就占了要有五分之四的样子，脸特别小。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还得再回退回去，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无形当中增加了这个考生的负担，他也要重新一遍一遍填系统， 而且着急呀。 太着急了，对，他们每填一次系统，就是家长也焦虑啊。哎呀，我再出别的错怎么办？实际上，这个就是一项一项，谨谨慎慎、完完整整的填好，再确认好、检查好之后再点提交。我们就是有时候跟他们打电话，我们也告诉他说，家长，我们不会说因为您这报名报的快，报的第一名，我们就要先录取您。就是我们的报名顺序绝不以您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录取，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但是我也是要着重提醒一点，就是今天是11号了，明天是12号。12号是我们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在9点钟。对，在9点钟，晚上的9点钟之前。 21点。 对 ,21 点之前。请你们一定要把信息确认好，记得点提交。这个时候我们又特别怕那种存了没点提交的错过去了，特别可惜。因为确实学音乐的孩子，学那么久， 神经比较大条， 关键是学那么久，家长也很辛苦。别到最关键报名的时候错过去了。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很可惜。我们要是同意您在追加报名呢，对其他的孩子是 不公 平，因为我们已经在招生简章中非常明确的指出来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那个袁老师，因为刚刚您正好谈到了 PS 照片这件事儿， 对， 咱们因为也有这种唱歌的专业啊，比如女高、女中、男高、男中。他们是需要带妆呢还是素颜？ 素颜。 必须要求素颜。 我们就是 这个 好像没有 说 明文规定，但是作为证件照以及准考证，这个照片应该是大家达成默契，在所有的正式的国家考试当中，他这个证件的要求就是我们报名的时候一个证件的要求。 也别画太夸张，太夸张可能那门口给你备盆水。 因为我们在录像的时候会专门让他拿着准考证会先照一下，然后再开始唱。 比着照一下， 好， 作为一个记录我们要存档的。 好的好的，那刚才呢这个老师都讲了这个学校的情况，那么让这个姚玉同学等了很久啊，来给我们来讲讲这个学校生活吧。你也是参加艺考上来的吗？ 对， 本科也是， 是2012年考艺考上来 的。考艺考上来的，然后怎么样心情？当时考试有紧张吗？ 有点遥远，但是就是考试的时候其实是不紧张的，就是家长可能要比学生更紧张，就孩子更紧张嘛，就是门口经常会有很多的家长。 你不会有压力吗？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懵的心态进去，然后但是考试的时候会，就是可能考试型的选手会兴奋，就是多巴胺分泌有点多，对， 所以就是越考越兴奋了。 对，就是但是考试，因为考试的时候你只会专注你的考题还有考官，但是我就希望就是说还有就是给考生一个建议，就是考官他其实我们专业其实他有一个面试的这个过程，然后那他其实考验的就是你在考试中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然后还有你的一个反应能力。那其实你要如果紧张的话，你会观察不到你的同学或者是其他的考生以及考官的这个形象。其实老师其实就是作为考官的老师其实都是比较和蔼的，所以自己这个心态放好就可以了。 其实你刚才谈到的是自己在艺考过程中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调整的一个状态。进了学校以后呢，觉得这个中央音乐学院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就是 实话实说没关系啊，真的 没有， 老师也不会打你的。 这样我觉得就是给考生的建议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音乐学院门槛很高，就是我在考之前呢我们也都会觉得我是不是会考不上啊，然后这个是不是很难啊，音乐学院就每个专业就只招那么几个人，那这样会不会说我要不要不要考了？但是考进来之后就会觉得那自己原来也能考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说音乐学院它因为它的专业或者是因为它的高水准然后去望而却步。其实因为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其实还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然后考上之后呢，我会觉得校园生活其实也是很丰富的，就是 社团也很多。 对，就是我们学校的这种艺术节庆类的活动比较多，然后学生会呢然后也比较这个完善，然后因为人数少嘛，所以大家都比较

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 教育，一生的话题。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艺考面对面的直播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两所这个高等音乐院校的招办负责人，来为大家呢权威解答今年的艺考招录政策。 是这样的，那其实今天呢，刚才我们一直把这个中央音乐学院跟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些招考的政策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但是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由这个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的教务处处长黄武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就是在招录政策上这个变化确实是，哎呀，我反正做了这么多期这个，包括看了很多的招生简章，没有见能够这样的这种招考政策，这确实是一个重磅炸弹。那么这样的一个炸弹出来了以后，其实引发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刚才还谈到的是系主任负责制。那系主任这样的一个负责制之后，我们对于系主任的监管是在什么层面上的，您还要详细给大家来讲一讲。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我们很多的考生家长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疑问。所以比如说对于系主任监管在哪些层面上会有一个监察或者监管，包括咱们的审计啊，然后包括纪委啊，包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力量可以加入进来。嗯， 好的。这个监管，因为这样的改革确实非常重大， 嗯， 甚至我们可以用石破天惊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因此我们的这个监管要做相应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变化。 嗯， 它第一个层面就是首先是我们的纪委。 嗯， 从我们开始开这个招生委员会的时候，一直就要参与到最后一天。 嗯， 我们跟这个系主任之间是有单独的这一种要签订这个责任书。 嗯， 在这上面有详细的规定，哪些是你的权利，哪些是你的责任， 嗯， 哪些后果是你负的。 嗯， 这是我们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份这个责任书。 嗯， 好，这个在招生完了之后还要看你的结果。 嗯， 不是说我把你监管好这就可以了。 嗯， 这个结果就是招进来的考生， 嗯， 这个产品到底符合不符合我们这个招生的要求。 嗯， 那第一步就是一进校，2018年9月份进校， 嗯， 我们在10月份之前要完成专业的复测。 嗯，复测就是要再考一次。 对， 嗯， 这个专业是不准换的。 嗯， 对，那你必须要是这个复测，这才第一步。 嗯， 复测完了，在后面你上五年，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我们后面一个庞大的这个质量监控体系， 嗯， 来对这个事情负责。以前质量监控体系是在教务处的， 嗯， 这个招生也是在教务处在这完成的。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你自己一手在抓这个招生，一手在抓监管， 嗯， 我们在这个实行之后，质量监控体系我们放在了学术委员会， 嗯， 这时候与教务处没有关系了， 嗯， 我们招是接受他们的整个的监管， 嗯，就不在 质量 一边当运动员一边当裁判了。 对， 嗯， 这还没完， 嗯， 这才是你五年的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监管， 嗯， 毕业之后追踪， 哦， 对学生一直要追踪， 啊，哦，追溯啊，这跟产品追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似的， 一直追踪，就好像这种。 哦， 这是一个售后， 售后 或者对，近似像那个召回， 嗯， 等等，一直要为学生要这个负责。 哦，那其实这个的话，对于系主任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压力是非常大。 那如果要不合格呢，系主任是那就开了， 开了呀。 哦，真的呀，会有。 那他不是说是进校开， 嗯， 进校开的话，你的问题来了， 嗯， 是指的在招考的时候， 嗯， 判断准确不准确， 嗯， 是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也解答了我们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在面临着比如说一个人可以担到权重80%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于其实更好监管了，因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聚集到系主任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敢伸手，胆儿也忒肥了吧。而且其实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跟未来做赌注，还是那句话，为了一个学生值不值得，就是你得跟他关系多密，你才能敢下了这个决心去干这样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太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在底下聊，正好徐处也是谈到了，是不是这是国外的一种这个咱们音乐院校的一个招录模式？ 是， 对， 哦，西方音乐学院 就是学科带头人来负责。 嗯， 你本身是这方面的专家， 嗯， 你应该面对这个一切东西你自己负责。 嗯，其实呢，就是 不是靠别人来监管， 哎， 是你自己负责。 其实这也挺好，这样的话，其实就用最专业的眼光、最权威的人，我说你行，我说你行，是因为我对你负责任。哎，这种感觉也不错哦。其实也是自己对自己的学术教学负责任，也对自己有信心，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对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想，如果说都担在他一个人这个身上的话，这个责任哈，我们说如果不行的话，会有一些惩戒的措施。如果说不错啊，如果这个 有没有奖励， 到售后服务都挺好的哈， 嗯， 就是说这是你应该做的，就应该这样呢，还是说哦，那我要额外的 做一个 再奖励啊？ 目前啊，在我们这个招生制度当中， 嗯， 这个奖励还没说到。 嗯。 更多的强调的是，系主任是学科带头人， 嗯， 学科带头人，你该做什么事， 嗯， 这就是你该做的事。 嗯。 也挺好，其实是鼓舞了士气。我觉得这是一方面鼓舞了士气，让大家在教学过程之中真正有这个，学生出了名，那或者有了成绩，那绝对是与有荣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流水线的我教一个学生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挺好，挺好。我觉得需要为这个决定鼓鼓掌，真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先尝试啊，这第一年， 嗯， 对吗？ 试点， 试点。 我要再强调一下，就是， 嗯， 这个试点， 嗯， 我们今年在作曲系， 嗯。 20个名额， 嗯， 这跟往年名额没有变， 嗯， 招考方式发生了变化， 嗯， 和指挥系。进行试点， 嗯，作曲和指挥只有两个专业， 对，只有两个系，哎， 嗯，其他的专业还是按照原来的招考方式， 对， 好，好，就我觉得这一点上，我们将来也会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号的我们的微信文章里面会着重做一个体现，可能比您那儿先早发一点。哎，您这个招生简章什么时候发定了吗？ 招生简章定了，然后在这下周一发， 嗯，下周一发。好，那我在你们招生简章之前发，大家可以先关注。我们要抢头条，然后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账号，来了解一下中国音乐学院在今年招考政策上如此大的一个变化，包括在专业跟招生人数上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跟大家去聊的，比如说在这几年里面，咱们在招考的过程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就是包括考生啊、考生家长啊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提示大家去注意的。嗯，那个黄处 是这样的， 嗯， 就是这个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就是每年在这报名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形形色色的那种小问题。 嗯， 你说是问题吗？不是个大问题，但影响他考试。 哎，照片没弄好， 嗯， 该提交复印件的忘了， 嗯， 你已经都填好保存着不提交， 嗯， 打印准考证忘了， 嗯， 它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小事儿， 嗯， 因此我从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而且我们从这个简章上面，加粗涂黑，通过各种办法在这简章上再 说提示、啊、 而且我还得从这儿念一下啊， 难为你， 重要的事情我们书面读，叫认真如实填写，慎重执行确认提交等操作，一旦提交成功，报考信息不得更改，不按要求报名，误填、错填报考信息或填报虚假信息，未完成网上交费，未取得专业考试准考证等导致不能参加考试或影响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其实呢，我记得这个西方有一句古言啊，叫做每个人要以自己的行为对老天爷负责。我觉得在招考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记得，每个人要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负责，对本人负责，这一点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填不对，性别填不对，专业填不对，照片能够弄错，因为写这么详细你都能填错的话，说白了，其实你并不太适合去考大学。说真的，希望大家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艺考招考的时候，一定要严肃的对待，因为这是可能是决定一生。你想，你未来要学四年、五年，甚至更久，比如像姚月，可能要学个六七年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专业，可能未来他也会延续你的职业寿命，然后可能一直到你退休，如果是干的时间长，你不跳槽的情况下，不转专业的情况下，那可能未来40年的时间，你都要去从事相关的职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居然敢把照片弄错，居然把名字填错，你就太可笑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规矩定下来之后，就像我说，你错了就是错了，你就失去这个资格了。如果说是这样的硬的杠杠摆在那儿，是不是作为考生来讲，他就得掂量掂量，不是说我错了没关系，我还能改，这样无形当中其实增加了工作量。 为什么强调不能改？就是突出责任意识，只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你想，我们在考音乐的好多都要学十多年了，你学习这么十多年，最后你把性别填错了。 对，刚才袁岩老师说的。 所以我来从这儿换一种说法来就强调一下的话，它不仅仅就我刚才所读的这一点，这里头有好多注意事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看简章。看简章，看简章。 哎呦，真是！ 看来这两所这个音乐顶级院校遇到的这些麻烦，偏偏确实 是共性的， 是在考试之前的这些问题哈。 对， 袁老师，刚才我想问一下，刚才袁老师说的就是说错了，您是要给他打个回去，让他重新改的是吗？没有说定你错了，我们就 不给改了， 不给改了，就这样了。 我们是希望定，就是包括个人信息，我们之前是希望定不能更改的。本身原来我们的系统也希望这样去设定，但事实上发现真的是设定完了之后，他依然这么干。 对， 所以就是我们 还是心疼考生，我懂。 但是我们也非常的心疼考生，学了多少年呀？ 对， 家长就是真的是一看报名的时候特别激动。 其实我觉得中国音乐学院这个不让改特别好，真的就是要自己负责任。这让大家其实对自己的人生、工作、未来都是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对， 明年啊，明年这我支持你们，这不让改啊。这考生不会骂我吧？ 其实这样的话，作为招办老师也会真的是减少了很多的工作量哈。同时，真的是就像姚迪说，培养 其实跟工作量没关系，就是老师不怕累，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就是我后面感觉有后手，随便填，这个不合理、不理智，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分专业考试的时候，还有一些重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刚才在中央音乐学院那边就填到了，说这个曲目是不是可以更换，比如演奏啊、演唱曲目是否可以去更换？那这一点上，中央音乐学院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规定？ 在这个规定上，我们两个院校是一样的， 一致的， 都是只要填报，提交了确认，就不能更改。 然后那钢伴的钢琴伴奏呢？比如说那个像声乐系的， 好，这个钢琴伴奏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好多系都面临着钢琴伴奏的问题，声歌系、国乐系、管弦系，他们都面临这个问题。每一个系的要求不一样，因此就回到了我刚才所说的看简章，看简章， 就是跟2017年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对，没变。 好， 但它要求不一样，我们不能说一概说，这个伴奏是这样的， 就是在但是在招考方式上，就是就各专业其实跟17年的方式变化不是特别大，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指挥跟那个 作曲 之外， 对， 那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有志向报考中国音乐学院，但是现在因为简章在下周一才会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先看看到网上，咱们应该有17年的简章吧，应该有， 对， 那咱们可以先去查一下17年的简章，然后详细了解一下招考方式的情况。我觉得提前做点准备，心理上的准备，包括是那个物质上的一些准备，就比如说我该带人带人，该怎么着怎么着啊，也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就是谈到录取了，那么在录取过程之中咱们的录取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录取方式是国家在这个规定的，过文化课之后按专业排名。 那文化课咱们现在怎么划线呢？ 这个文化课划线啊，我们也是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划，不同的省有不同的划，每个省现在这高考成绩，有的文化课是900分，有的是750分，有的是660分，这样我们分好多类，分不同的省，在划下的大概是上百个县，一定要看自己生源所在地的那个省市， 那有分省计划吗？ 我没有分省计划， 今年没有分省， 是面向全国。但是呢，你在录取的时候，那你生源是哪个省的？你要看那个省的这个县，都是按那个省的一本线。比如说，我们这最低的是一本线的60%，那你就要看那个省的一本线乘以60%，自己要去看啊。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省统考这件事儿，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很在意的。那么，是不是咱们也得去，比如说根据当所在省的这个高招办的规定，比如说需要省统考的，我们就还是要有省统考的成绩。 现在全国没有省统考的大概有4-5个省市，其他的都有省统考。我从这儿再提醒一下，报名当中的有一条就在这儿写着，凡生源所在地涉及艺术类专业统考的考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省联考或者省统考，必须上传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合格证或报考证的电子版。你必须要过了那个省统考省联考，而且要把合格证在报名的时候电子版提交上来，我们才认可你，在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材料。 所以大家还是要还是那句话，就跟黄叔说的一样，就是要看简章，把简章读透了再说啊。这个前面的工作还是要自己来做的，这东西没有人能替你。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排名的问题，专业排名的问题，咱们是还是按照专业排名来招生，对吧？那 文化课上线之后，按专业排名。 那个男女分裂吗？还是 这没有， 这没有，还是就是统一到一起， 对， 就是谁的排名高，那就我们就 对。 只要是你分数文化课够了， 对， 然后其他条件都符合，就专业排名下来就行了， 对吧？ 对。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都想说，有一种其实家长心态啊，曲线救国的状态，比如说看哪个专业好考，考进来以后，然后呢，我进学校我再转个专业啊。那比如中国音乐学院有没有这种转专业的可能性？ 有，而且这个转专业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开放，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变异。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一点一点解释啊。您刚才来提到，只提了一个原因，就是在考的时候，我们先选择容易的踏入门槛，然后在门槛里边我们再调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学生啊，他在这个高三就大概这个18岁，他18岁的这时候，他其实是这个少年的后期和青年的前期，在这时候你说他要做出一个 人生决定， 后面就是4年了，甚至你如果研究生连上，那是这个7年左右，要做出这么长的一个判断，而且要判断准确，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有难度的。这没关系，你有难度，你这个已经这个专业都选错了，但是考进来了，考进来之后，我们在5年制的，2年级的第二学期，1年级的第二学期，你可以申请转专业，非常方便，你从你们系里头这个写个申 请 交到教务处，然后由对方的系这个认可 接收， 对，那么这个事儿就完成了。 那有没有一个比如说我通过转专业我还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考试？ 有， 就符合对方系的这样的要求， 由这个对方系来组织考试。这还不能说是你这个，那你要转，那你就转。 难度呢？ 对， 难度会比这个 高艺考的这个还要难吗？ 这不能拿这个艺考来这个衡量。因为呢，你这儿已经上了这个一年，它有些课，本身这个课程是这个一样的。它也不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招考的这种方式来考，是按照这种课程的已经开过的课程的这个状况。那同时，一方面考察你的专业能力，一方面还要考察你一年来的学习能力。所以这个 其实 每一个系都不太一样， 其实会更难。 对， 我觉得也是更难。那这个问题其实中国音乐学院呢，我们的问题问的都基本差不多了。那其实这刚才这个转专业问题也得问到中央音乐学院这边来。徐柱或者是那个袁主任，谁来负责解答一下？就是上学之后有没有那种转专业的可能性？因为中央音乐学院也是报考人非常的多，可能现在上不了自己心仪的专业，觉得竞争压力太大了，找一个就是报的人少点的，招的人多点的这种专业进来以后，能不能转？ 音乐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它就像体育一样。你说我原来打篮球，后来我去变游泳了，这个跨度比较大， 是这样的。 它确实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基础，所以音乐也存在这个问题。它这个每个专业之间看似区别不大，其实要跨要转是相当大的难度的。尤其是从西洋乐转到民乐，从理论性变成演奏性，这个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欢迎，也鼓励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学生，还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更多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有这样的才能，那我想去实现一下，那可以。但是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我们是欢迎的。 有转成功过的吗？ 有 、啊、真的有啊， 有，这是可以的。我们发生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很举个例子，有一个音乐学专业的同学，他从他们系读到五年级了音乐学，退了学，重新考自己这个系的另外一个专业。 我的天哪， 对吧？ 是真的是真事儿 吗？是啊，我今天刚给他考完试啊，下午 哦， 在我班上， 那 就是这是很正常的。 会特殊优待吗？ 没有，这完全没有。其实他后来又考的专业和原来有相似的地方，但他又退了学，重新再考。原来也是因为艺术类，尤其音乐里是分大学科的，通常来说没有跨学科，你不太可能变成双专业，所以我们戏班是以辅修专业为 呈现的 、那么辅修专业的话，他可以去考第二个辅修专业，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在每年的下半年会有这样的考试，学生可以，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作曲的，可我就喜欢大提琴，你可以辅修个大提琴专业，这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和转专业的概念还不一样。辅修有很多。 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现在上大学啊，这个不要再有老的这种观念了，觉得我上一个大学，我可能我学了什么，等到我毕业的时候就什么样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上学的过程之中，从学校的设置上，他就会给你在，包括他们的优势专业的这些老师都会带辅修课程。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我的母校，我们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就肯定是有那种第二学士学位啊，还有辅修学位啊，这样的一个课程去教授。强势学科肯定会让大家都能够，那上了我们这个学校的都会有一个去学到的可能性。包括像我们看到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都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不单一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的这个学生哈，应该说就是很成功啊，就是他能跨，说明能力也很强。但是如果他从音乐学学了五年，然后到姚越的那个是艺术管理， 对，是那个专业， 那他的这个是不是势必他的学年要延长，他在校的时间要延长吧？ 他之前学过的那五年就不计算在他的那个学制里 面 了， 学制里 重新开始， 要重新开始。 再 我有一个建议 啊，我不建议走这种曲线救国，因为一个孩子在考大学的那个阶段，17、18、19岁，是他在一个专业学习最重要的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为了这么曲线，我先学了一个别的专业，你要去从事，等于你浪费了你生命中最有价值能把你本该学好的东西学好的时候， 对， 所以我不建议这样，其实对自己的成长不见得特别有利。 对，其实我也想奉劝大家，因为时间很珍贵，尤其是学艺术的朋友们，我们不是说成名要趁早，但是越年轻你确实拥有的机会越多，走向社会后你会拥有的机会会越多，这是现实。 它的关键期和这个成长的重点期特别短。 对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我真的特别想学音乐，我比如说我就喜欢中央音乐学院，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属于那种多年报考型的，这一报考考个三年五年， 对， 就都是这样的。不要这么 这么执着执拗。如果想学音乐，有很多的方式，有很多的方法，不是说我只有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才是人生的唯一的归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智的看待自己的人生啊，这个。 节目结束之前呢，还希望两所这个学校来给我们提供一下联系方式哈，供大家来咨询相关的问题。 对，那个招班电话或者其他的微信的一个公众账号或者是微博，我们先请这个请中国音乐学院这边黄虎黄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招生办公室的联系电话是010-6488-7367，然后传真是010-6487-9806。 好的，那这边中央音乐学院的招办的电话是 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招办的电话是6642-5504，6642-5818。我们的电子邮箱是招办的全拼@ccom.edu.cn。 CCOM， 我们学校的简称.edu.cn。 好。 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把遇到的问题都发到这个电子邮箱，我们全天候会有人来处理这个邮件。 全天候确实人多，那上次中戏的招办老师来说，就我一个人真看不过来呀、挺好，这个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机会去报考这个院校，然后同时那个问题呢也可以去咨询。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一句话吧，对新的艺考生有一个寄语跟祝福好吗？从那个黄柱开始。 好，愿各位考生在2018年梦想成真。 那来徐柱。 欢迎到中央音乐学院来，我们这里有很丰富的课程，包括人文类，包括艺术类，有很多课程等着你，希望你成为将来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好，那个袁老师。 亲爱的考生和还有家长们，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希望考生最美的年华在我们学院度过。 袁袁同学最后介绍送个祝福吧，一句话。 想考就考吧。 好，这个非常简短。那今天我们的艺考面对面马上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杨洋、姚迪，代表节目编辑姚迪以及我们的主编张征，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 楼市好 声 音的 重 播 版。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忠。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早餐好营养，酒喝热露露。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